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黄又杰的眼泪拌饭，10月15号星期六，一切又恢复到平静之中。 为什么 昨天台庆那么乱 原来是这样啊， 让我们用一声嗡作为混乱的一天的结尾吧， 把气吐到底 是 为嗡而深吸气 好平静啊，老师，这一次我居然没有笑场。 我也觉得好平静啊。对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有笑场？你今天怎么没有一出声就笑场？我本来没有笑场。 我其实一开始有， 但你忍住。 但是我觉得说，这应该 你要认真来一下。 就你那个 key 是云霄飞车下去。嗯，好，希望台庆的一天有为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中很平静，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波澜，一些有趣的小变动，让你开心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福气。 对啊，应该问问大家说，哎，有没有就是听听就是焦哥到底做些什么啊？然后轩哥放的歌大家喜不喜欢啊？阿德姐在4点到6点到底说些什么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是怎样？今天这一集要紧急改做现场吗？ 啊，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是马克信箱，我们就是维持初衷，有敌动我不动啊，大家动我们还是不动。 敌动我不动，唯一不动的就有光宇哥啊。 哎，没有啊，慧文哥也没，其实很多人没动啊，慧文哥也没动啊。 哦， 对啊，然后不动的两位不动天王有空中交汇这样子，空中交汇的不动天王。 今天呢没有生日寿星，欢迎十月份的寿星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有一个十月份寿星的生日留言区，你可以留下你的生日愿望，比如说你要点歌啊，你要听欧马克模仿啊，欧马克配音啊。 听我模仿是没有办法，但是青春点点有位模仿天后叫做吴玛丽，我真的觉得 我模仿朋友当然是知道有啦。 对，模仿朋友不知道，但是其实如果你是你要你模仿艺人的话，你只要多听几次多看，其实你也是做得到的。 不行 ，Melody 我真的没有办法。 嗯 ，Melody 的 Melody 是因为 腔跟 因为 A B C 的关系，对不对？ 对， 因为 A B C， 所以语言限制。 为什么港腔就可以呢？ 因为还是比较近啊， no、 就还是中文啊，就还是那只是中文的方言啊。我相信你学客家腔应该也可以，就是那 还是 你 模仿 Melody。 Well， 就是我模仿 Melody 啊， 莫名其妙， 就是没有道理啊。为什么是有一个男生来模仿我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说我可以写书哎、欸， 你只是用欧小柔去模仿 Melody 而已。啊、哦，好的，今天呢是我们马克信箱，待会回来就准备来回信喽。 音乐全主打， 够 power 才是够狂。 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丽安娜。守不漏，排行天团，共和时代。EDM 神人 DJ Snake。艾丽高登 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陈势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10月14偏执发行，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刘明湘。11月5号礼拜六晚上8点，即将会办失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发现 Live 音乐现场演唱会。除了第一次唱新歌给大家，我也会唱之前比赛唱过的歌，再重新诠释给大家。详细资讯请大家上我的 Facebook 粉丝页或微博搜寻刘明湘，有最新的消息我随时会分享给大家。 我不要别人枯燥，没人理会。 界。 Begins with you and me in dark lit rooms. Your cigarette cuts through. I wear it like perfume. The melody gives way. We silently behave.The story never read is torn up into shreds.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啊，请问小姐还要加点水吗？ 你是谁？ 我是西餐厅的 waiter。我是青春西餐厅马克信箱的小邮差。 哎，你们有柠檬水吗？ 哦，柠檬水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柠檬水有分，就是有 sparkle 的，还是就是 still 的 ？No sparkle， 那就是 still 的喽。干嘛？干嘛？ 请问有 sparkle 还是什么 steel steel 对 well, no sparkle no sparkle 那就是 干嘛刚刚那个笑点在哪 我不知道哎，好 你说很挑衅的服务生吗 对可是你就是会就是一直深吸气可是你不能对服务生说什么因为他说的完完全全有道理 对我说的有道理啊那柠檬水你们是想要柠檬切片呢还是柠檬切块 不要太片 不要太片是不是就那差不多0.3公里这样可以吗真的刀工可以吗 可以 好那要必须要跟你们说一下就是那个柠檬可能要外加20块 蛤我才0.3公分哎 哎不对你这时候不是要演一个阔气然后生气说我来西餐厅吃饭我在意这20块吗叫你们经理出来出来 你这是个阔家千金哎 对啊你在意哎你在高级西餐厅啊你在意这20块吗 多收20块哦那不用了谢谢 哦好所以是 still water 然后不用柠檬水啊、因为不想要付那20块是吗我了解了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当服务业 你第一天就会被投诉到死 可是就老板我说的都没有错啊领班 对啊重点是这样的服务生都没有错你要当服务生什么呢 对啊 这边替所有服务生献上至高无上的敬意你们都辛苦了 今天呢欢迎写信来到马克信箱来信请寄到飞碟电台来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收或者马克信箱收都可以我们的邮递需要是10084这封信呢信封非常的大但里面的信纸不太大所以不太知道为什么用这么大信封 虽然也不是你们要塞回有一些有的没的 里里里 扣扣里里扣扣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正常的一封信 是他说背景音乐想要请玛丽挑选一首他喜欢并且能跟着唱的歌曲 什么 他说我喜欢听玛丽唱歌的声音谢谢 可是我边跟着唱的话可能就会听不到你回信的声音很干扰哎。 对他要求是这封信给马克念但是玛丽要在后面唱歌 蛤我现在光是要挑我要唱什么歌就很难哎。 还是我们让你想一下我从另外一封开始回 你觉得我要唱什么呢嗯， 不如就事情不是你想那样 哎，我很久没唱了会不会不记得歌词啊其实很有可能 蛮有可能的 啊而且人家都说歌手发 歌手怎样 你发了之后你那首歌应该是会经过你脑内或者是你实际上演练很多次那首歌应该是会越唱越好所以等于是当初你录的版本应该是你最合格标准那一条线的感觉但我应该完全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只会越来越退步 毕竟吴玛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身兼插画家设计师创作人 你买哪哦 当然就是还有主持人这个本业哎、欸、你在睡饱了今天就是 精神很好的 对啊这边还收到一封中和小刘的信然后这封信蛮久以前寄的9月9号他说之前没有听到他写的信被念出来那9月9号外面在下雨他又想写给我们那继续在读着圣经最近的生活很充实好然后早上去看医院下午去看牙医那最后祝听友满天下好中和小刘感谢你我们又收到你的信了 可是在诺拉琼斯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很莫名哎 不会啊你跟诺拉琼斯同一个等级的啊你在说什么 真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可惜的是你知道可惜的是可惜什么吗就只是你不是生在美国不然的话 早在那 诺拉琼斯就会说既生力何生拉 我有时候还好他听不懂中文不然我们可能被告 他不会玛丽马克你们好我是 CC 我听青春点点大概有2-3年左右了吧从未听过现场 哈 总是从录音档上面聆听你们过去的声音这也是我第一次写信到马克信箱已经10几年后才用笔写信写出来字真的是丑到我都认不出来这是谁写的请见谅或许多写几封会漂亮一点吧我想之所以动笔写信呢是突然的一股冲动一股感慨 好景不长，人也无常的想法，想着总是有一天呢，玛丽与马克将会离开这个节目，可能因为收听率下滑，或是被新媒体取代。 No！ 更或许是两人突然大吵一架，就是不想搭档了。嗯， 不会吧？ 你说大吵一架，我们还是会想要搭档啊？ 对啊。 为什么大吵一架？ 大吵什么啊？ 就吵到那种人生当中很核心的部分被吵到了。 你说很私密的、很核心的、 哦，就是跟 然后吵完之后 人的本质有关， 我跟这个人没有办法共事了。 对，就觉得原来你都是这样看我，没有办法跟你共事。 可我们大家都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啊？ 真的吗？ 很难逆转成这个样子。 你确定吗？ 不然你怎样？你曾经犯过罪没跟我讲吗？ 都犯了一个罪，都犯了，为什么没有我在唱？都犯了一个错， 很容易聊起来，没有办法认真唱歌。 好，但是被收听率下滑或是被新媒体取代这件事情蛮有可能的啊。 对啦， 对啊，因为现在 但大吵这个比较难吧。 好，然后青春点点就这么消失了，甚至呢即使是一路顺利，两个人白头主持也难免会有生死离别。 所以我们其中一个人死哦。 你说就是可能在六十年后，然后我们有人挂了，但你要听到这么久才行啊。 嗯， 现在我觉得五年后的事都好难想哦。想到这里不禁心头一震，有必要来未雨绸缪一下，万一玛丽马克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幸了，节目该如何进行呢？ 如果我们有个人死了，这个节目应该真的就会结束，青春点点就会结束。可是你可是不一定是结束，也许就是有新的人来。但是 为什么如果今天我挂了以后你还是可以继续主持啊？ 你挂了我就不会做青春点点了， 然后你就会主持一个新节目叫做马克死了。 也不会主持一个新节目，但是我就会跟电台说我不会想做青春点点。 哇，然后没有就隔电台隔天说好，那明天你就跟乔治一起搭档。 哦，因为我很笃定乔治不会答应。 为什么？ 乔治这个小拽咖怎么可能会答应天天要来电台？ 他不想吗？ 据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不会答应。 是哦。 嗯， 好，如果空想我觉得不够真实，他要设定一下背景，他要这样设定好了，时间西元2056年，40年后马克过世后的 还超越了王家卫的2046， 他是马克过世后的30年。 所以他今年你今年死哦？ 他说马克死于西元2026年， 所以30年后死了，30年后2056嘛， 对，所以我2026就要死了，我10年后就要挂了，他设定我10年就要死了。 嗯， 死因是为了捡拾5元铜板不慎失足坠落化粪池溺死，然后今天刚好是马克的忌日。 嗯哼， 录音间现场的主题是我们敬爱的马克 DJ 回应，主持人呢是当时70岁的吴玛丽，由玛丽饰演，50岁的后辈 DJ 邱德洛是谁啊？ 邱德洛 由马克饰演。背景说明，青春点点由于失去了马克顿时摇摇欲坠，所幸当时的新晋 DJ 邱德洛年仅20，颇有大将之风，兼饱读诗书，英语流利，只可惜顶上稀疏，简直就是马克在世。所以有马克饰演邱德洛。 那他很可怜耶，他永远就活在你这个 DJ 的阴影之下，因为不管他做什么都会有人把他跟欧马克比，你唯一别过他的只是你更秃了一点 啊， 表示你头发很多啊。 青春点点在， 话说你今天传给我那个有个是稀疏法专用，你有看到吗？ 没有、oh. 没有 咪呦咪呦咪呦咪呦。 在吴玛丽与邱德洛的努力之下呢，好不容易青春点点又撑了下来，来到了2056年。这天窗外下着雨，玛丽拿着脚本，上头大大写着敬爱的马克 DJ。70岁的玛丽看着50岁的邱德洛，仿佛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马克，心里不禁百感交集，心里思索着今天这个主题该如何进行呢？啊 ，OK， 以上大概就是大致的设定， 没了。 希望玛丽马克能在节目上模拟一下，万一其中一个人走了、老了、死了，节目会怎么进行呢 ？CC 最后祝的是节目长红，玛丽马克不老不死。不如我们今天晚上就在做这一集好了。 这一集完全是为了未来的追思会在做准备的。 太难了啦，怎么做、啊？ 嗯。 而且我还是一个虚拟人物，这怎么演？你至少还可以演你老的你。 我是一个虚拟的我。 我觉得差别在于，如果我们哪一个谁先挂了，你比较像是会办追思会那一个人。 你说就是我想要追思五马力这样？ 没有，就是你比较可能有动力会做这件事情，或是别人就跟你说要不要办什么，也许你去办，但我就是一个会完全不办不动的人。 五马力是一头牛。我的诗还没写完，可恶。 你写什么诗 啊？我要写的诗啊。 哦， 五马力是一头牛。 你还有一首歌也没写啊？ 什么歌？最近前一阵子不是很红一首诗吗？就是我要站在上风处吸烟。你有看到那首诗吗？ 我要站在上风处吸烟，然后呢？ 我要站在上风处做一个抽烟的动作，蛮有趣的一首小诗，对，一首诗。 这封信他说，我希望可以在10月15号的时候念出来，那天刚好是星期六，也是我的生日。 那不就是今天 ？Yes。我是彤彤，马克玛丽你们好。距离上次写信跟 calling 给你们已经是去年的事，然后现在在倒数2016年了。这一年我的生活上有了蛮多的变化，我延毕了，但也因为我课没有很多，所以原本的 part time 工作变成了正职，看似被信任应该很开心啊，可是从9月变正职以来，我一直感到不适应，班量增加，工作量也逐步增加，面临的 OK 也增加，每天接收到负能量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又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导致我下班时间已经快半夜了，我都只想赶快回家休息，根本没有娱乐宣泄，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生活变成了生存，工作也是每天一样的例行公事，我对一切事物都没有热忱，我知道工作就是为了钱，我变成自己讨厌的人了，但是现阶段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太多工作可以配合我这个还要上学的时间，我只能被动的承受一切，却找不到出口，难道这就是踏入职场踏入社会吗？我也想过是不是我太草莓了，我真的好不喜欢这样子的自己，像是没了自己一样，我好倦怠这一切。 那怎么办？要做什么改变吗？ 可是他又希望他就是你，可是你不就是要钱哦？还是你没有要钱？其实 他有要钱吧？ 对啊，他说真的希望现在开始这一年的一切都会好转，所有星座专家都说现在开始的这一年是天秤座的年，祝福你们安好身体健康，但如果你真的就是为了钱，这是难免的，你就是要 handle 咬牙这一切，你就为了钱，然后这个工作又可以配合你上课的时间，你换个角度想，这个工作不是很棒吗？就是你要的。 好像在做选择的时候，就像你要把握好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对啊， 你要是有闲，那你就好好的拥抱有闲的这份工作，你要是有钱，就好好的拥抱有钱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今天做的，如果今天你要的是有钱，可是你做一份就是只有2万块的工作，你就要想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工作？我不是为了钱吗？那你就要去追求一个更高薪的工作啊。 所以如果你现在知道就是啊，我就是要这份钱，比如说我要付我学费，那你做这个就，对啊，你说那个生活就变成生存，但你真的就是，这就是你的目的啊，你要生存。 是。 加油，彤彤。别沮丧，偶尔累了就听千人点一点吧。 劲道天使， 今年冬天就让鬼鬼吴映洁的 Sugar Rush 占据你的世界，你的脚步跟上了吗？ Come to me, oh, 我都主场，现在开始。 吸所有新能量，一次大爆发。鬼鬼吴映洁首播 Funk 主打 Sugar Rush， 就是要你融化投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宝贝啊，我们去看苹果剧团的《龙宫奇缘》好不好啊？ 哎，《龙宫奇缘》。 对呀，有全国首创海底运动会，独创荧光大海啸，好好玩哎！只要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拨打苹果剧团02-2975-4400就可以买票哦。 耶，爸爸我爱你。 UFO 团体 ，UFO 团体， 我是光宇 ，Yabi。相信没有太多人见过20年前飞碟电台刚成立时的模样。当时只有播音室一切装潢设备是 OK 的，还有一半的办公室呢是尚未施工完毕。可是我们那时候就迫不及待想要坐上飞碟，快快降临地球。我永远记得开播日那晚，在麦克风要推出前，我的呼吸声跟心跳声都好快哦，这情境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的清晰。20年非常快的过去了，这20年我在夜光家族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新鲜事跟感动事，这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依赖，我要非常谢谢你，因为没有你的参与，这20年不会如此精彩跟感动。同时我也要谢谢飞碟电台所有的伙伴，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让我们继续坐在飞碟迎向下一个20年。飞碟电台生日快乐。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飞轮海飞轮海， 克信箱，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可以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 我是 Q 奖， 马克信箱收。 写给 Q 奖， 你要写 Q 奖收，会不会再拿去给 Q 奖啊？很有可能欸，因为风马离我们那么近。 对，真的。要回下一封哦。 对。 如果要回下一封的话，我觉得今天信会有点危急耶。 怎么说？你那只有三行是不是？ 我这边只有三封啦。我这边只有三封欸。 我也是三封。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挥霍吗？ 欸，以前不是说要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对不起，我收回，我收回。你知道人还是很容易就是被那种未来啊、过去啊，给那种担忧给烦躁给吸引住。那我们现在就来回这一封，他已经是第三次写来的马克相信。这一次吴玛丽看到以后，很认真跟我说，他是故意的。 这绝对是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然后当做一个个人的 特色。 哎，他记了他的背影来哎。 虽然说我一直记得有一个人把马克信箱一直写成马克相信， 但你现在还不记得他是谁，对不对？ 对， 他叫做小鲁。 哦， 小鲁，小鲁，小鲁，他要点歌。 什么？ 伍佰的懒人日记，八嘎、 没有啊。 Yellow， 得得得得得得得， 怎么会没有？有啦， 有， 有啦，这一间有啦， 这一间有。 对啊，你不知道就是费电台很神秘吗？就是那一间会一直被删，但其他间其实还是维持很古老跟古鲁伊的风味。 我找一下， 八嘎 ，Yellow。小鲁还寄了一张照片来，这张照片呢是在看起来是河边吗？脏脏的水，浊浊的，土黄土黄的，然后有木板的地，像那种栈道。下面丢了一个橘色的包包，上面他有一个白色的手机，然后他穿着白色的凉鞋，蓝色的牛仔裤，绑着点点的衬衫。穿着粉红色偏肉色的细肩带，然后做出一个 什么日记？ 懒人日记？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嗯，做出一个健美选手会就是比的那种姿势，就会很强壮那个姿势。 哼， 的背影，然后他把头发扎起来，这个姿势跟这个背影让我想到了以前飞碟电台的一位同事。 Okay. 以前的同事 ？Yes。 谁呀、 啊？我觉得这个很像小飞啊， 啊， 不觉得吗？ 嗯， 背影啊， 哦， 动作跟身材也都像。 嗯， 好，我是小鲁，我现在听完自己的回信，我赶快来写写我出游冲浪的经验。先来说说信箱上面我为什么每次都会写成马克相信呢？第一封完全是不小心写错的。但第二次真的就是为你们令你们印象深刻而写的，就像把彩券摸，啊， 彩券摸什么？ 哦，他把彩券摸折起来的道理一样，然后又画了一个换的，所以就像把摸彩券折起来的道理一样，增加中奖几率哦。你会把摸彩券折起来吗？ 你说投进去那个吗？ 投进去的时候你会把它？ 会啊， 会哦。 人家说折起来几率比较大。 这是真的吗？ 好像什么你被折过那个体积问题，你比较容易摸到，除非那个人摸到折起来他都把它丢掉。 哼， 不然照理说好像真的是比较容易摸到有折，而且就是有比较立体的东西。 那我可以在彩券上面就贴一些就很重的东西，或是很膨胀的东西，很蓬松的东西，或很刺的东西。 你怎么贴很蓬松的东西？你随身携带棉花吗？ 可以，对对啊。 那你以后都要随身携带棉，那他应该会摸到说这什么东西，然后就手弄掉，他以为摸到脏东西啊。 哦， 因为他的心是要去摸彩券的， 那心要去摸彩券，摸到一个比较厚的呢，他会不会想要把它摸起来？会不会好奇的人就想要把它摸起来？不好奇的人就觉得这不是，那我不要。 嗯嗯，你还要 判断一下 摸彩者的心理状态。 嗯， 你算了吧你。 这真的蛮难中的。 嗯， 好，那天呢，他一个人先去冲浪，到傍晚其他朋友再来找我会合。那间冲浪教室离平常游客会去的地方有点远，教练在报名的时候给我的方向指示是外澳火车站出站，不需要过马路左转，走大概10分钟就会到。我就照着指示走啊，出站不过马路，直接左转。但我走了15分钟，我都还没有看到冲浪教室，我就开始慌了。我想我可能会把那个 不需要马路左转给搞错了，所以我正在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吗？而且呢，我离上班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5分钟，如果真的走反的话，那我一定会迟到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我知道，举起你大拇指。 哎，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就站在大马路旁边，向着来车伸出我的大拇指。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 是人， 但最近常常可以看到那个什么便利商店什么热便当还是热面太烫，然后我就赏店员一巴掌。 这个真的很夸张哎！ 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台湾的确有很多 我觉得就是 人渣的人。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就算他什么，你就是要请，你就是要纯正，你就是要告他，你就是 不可以让他好过。你要知道，就是 对。然后店长，你也不能就是什么什么以客为重的低头，就是大家都要就是该。做错事的人，你这就不行，而且他还是大人了。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新闻都不要报这种事情嘛，有什么好报的？你只是让那些就是好像很调的人就觉得说，哼，我买单呢这样。 哦，所以你觉得不应该要报、这个？ 我真的觉得这种新闻不需要报。 还是报完以后，然后严厉的谴责他。 可是你又觉得，在那种就是那种用严厉的、用严惩的，然后再公开警告大家，就是这好像不太…… 你说不太像新闻。 然后或是用严惩来达到吓阻效果，我也觉得不太对啊，这没道理耶。 嗯， 就我还是觉得新闻还是要维持那个，你就是要平静、客观跟冷静啊。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台风很多， 哦、 有时候我、 那个、 有时候对，然后我是没有在看电视，我在听那个，你光是听那个记者，你就。我就很想抬头笔记你的名字，然后跟你的长官说，或是很想私讯给那个记者说， 你可不可以 有一 些专业？ 对，你是因为上级的压力吗？还是你一定要讲说这个真的非常的严重，这真的很可怕，已经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啊？ 就是在新闻当中加这么多情绪的东西，要激起大家的情绪， 就你用等语眼跟死人语气来报不行吗？ 对耶，对耶。 我是没有看过那个 CNN 他们在报比如说气象相关新闻、他们语气怎么样、可是像日本的新闻他们的确就是很平耶、 对， 就那个就低又平，现在已经靠近了，请大家做好人。 对对对 对 对 啊， 就是维持那个专业。 嗯， 为什么台湾的新闻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然后看到之后民众就说，哎、欸、你快点，我告诉你们要不要来要不要来。 对，好麻烦哦、喔、可是新闻台又不能帮就全部撤照这样子。对，就台湾这么小，然后新闻台这么多，其实要报的事情，当然事情就是你要报就会有。 嗯，然后就报的这么杂，去报那个便利商店微波赏巴掌事件啊。 对对对对，但就是我真的觉得蛮奇妙，就是为什么就这些主管就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思维会这么的狭隘，或是。 还是他会说你们都说那么好听，然后丢出那个调查说那就是那一段最多人看。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但身为一个主管，难道你没有任何道德节操吗？你没有操守吗？你就是你过去的新闻背景的训练那些都是屁吗？还是你觉得这世界上就只有钱，就是广告主？你不要跟我讲什么道德，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新闻媒体应该有中立专业，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就是要钱。如果你可以这样，就是如果我去访问你，然后你可以很认真，然后 回答， 你可以很认真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屁话。广告收益，我就是要收视率，这样就是有钱。你给我闭嘴！ 你今天不就说嘛，人就是要排好顺位，我的顺位排好了， 我顺位排好，第一名就是钱。这样怎样？闭嘴可以吗？那这样我就会佩服你。我就我懂了，我知道了，总经理。好，然后他说，第一次就是想要 hitchhike 搭电车的时候就被拒绝了，我就边往回走，一边继续的比拇指，希望有个好心人可以载我回火车站。下午2点，太阳又晒，穿夹脚拖走了好久，我脚好痛哦。前后大概比了5次，一台都没有停。难道这种事只有国外有吗？我脚底都要破皮了。我必须要告诉你，小鲁，你以为你举了5次就很多了吗？你以为打电话轻轻问点点，哎、欸，我打了30通，你们都没有接，你们很难打哎、欸。到底知不知道难的定义是什么啊？就 搭便车本来就是一直举一直举，你可能 搭便车他成功，他说出来那一次，可能他前面不知道你 他可能失败99次，就搭便车这件事，你要想，如果今天是你开车的话，你会随便停下来吗？ 不会， 不会啊， 我真的不会，恐怖恐怖，我会 怕，绝对是不会的啊。所以你要想，就是那本来就是一个几率很低的事情，本来就可能就1%。 我已经很难过了，写信来，然后还被这样雪上加霜。 不是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把一些事情想得很理所当然，说你看他们都说他们就搭便车很快，就你看他们都说电话很好打，可是我打了30通都还没有被接到，或者打进来都最后没有接， 都不接， 无力吐槽了。好，然后他就说算了，那我就自己走好了。边往回走呢，边觉得不对劲，我赶快找电话，还没人接，我手机又没有网路，只好拿出之前方向指示的截图，仔细的体会“不需马路左转”这句话。看了 N 次以后，才发现啊，其实上面有写地址啊，我就白痴，我就看了号码的方向，就发现哦，原来我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正确的， 所以又掉头继续走。 对啊。这个蛮奇妙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是当你不知道那个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然后你往前一直走一直走， 走得很慌， 然后你就会很质疑自己说怎么还没到，我是对的吗？然后开始自我怀疑，然后想说不对，那我往回走好了。 天啊，你刚那个是人生的隐喻吗？ 对啊，但其实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啊，就是是你的自我怀疑让你就是困惑，然后你如果再往回走，那你才反而才走错了。对啊，这是小鲁的。 哇，好有哲理的一封信啊。 阿弥陀佛。 天将至，

电台从梦想出发，二十年来为台湾的天空带来新鲜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环保局局长刘和然。飞碟二十就爱电你，祝飞碟电台二十岁生日快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好，那上个小时在讲小鲁的信，那前情提要一下，就是他要去找一间冲浪教室。那在网络上面呢，他看到那个他冲浪教室给他的指示，他就到了以后就照那个指示走。可是边走边走呢，走到了一半以后，可能已经快到了，他却因为看不到，他就开始质疑自己说，其实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是不是我走错了 ？Am I right？ 于是他又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呢，就发现又有新的资讯出现说啊，其实有地址，然后再仔细一看发现啊，其实我原本走的路是对的。 Uh-huh. 然后他就在这边同一条路上折返了。 来来回回， 对，来来回回，最后发现，哎呦，原来发现就是，其实刚刚我要决定折返的地方，再走不用五分钟就已经到了啊。 嗯， 不应该质疑自己的。冲浪教室呢，上课先在室内教一些基本姿势，然后后来呢，才扛着冲浪板走到海边。其实啊，没有我想象中的好玩。因为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练习，不然的话应该要怎样？ 他可能觉得很快就可以下水冲了。 因为真的是很认真的练习啊，跟着教练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且练习的位置蛮偏远的，没有什么游客。本来想要自己报队去打沙滩排球的耶。 嗯？ 啊？那就不是冲浪啦。 你到底是想要？ 小鲁，你到底？脑子在想什么？ 你们上个小时说我，然后第二个小时还继续这样说我。 这对啊，难怪没有人要写信进来，因为写信进来就是还要被主持人骂， 还要被检讨人生态度。 对啊，还要被思维检查、思想检查。好，然后说。虽然呢我之前说没有很好玩啊，但我还是很认真的练习哟。我有站起来几次，当下真的很有成就感呢，会想着下一次的浪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动作做完。但基本上没有那么顺利啦。我通常到起身的阶段就会跌进海里，在海里翻滚。 膝盖因此被沙磨得好光滑哦，天然的去角质，好厉害哦， 蛮不错的。 对啊，很认真，就是那种会想要挑战， 嗯， 觉得啊，就是 我要把动作做好，然后下一次来我就要站起来的那种、嗯、那种感觉。像我可能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算了，我不要了。 不会啊，你可是你极限就蛮持续蛮久，不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极限也是有点类似这种态度。 What？ 那你 我真的我的人生中找不到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坚持说哦，我很想要做，我就要把它做好。我这次 除了广播之外。 广播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做啊， 所以如果广播是比如说那一年你没有进飞碟、嗯、也许你不会一直在尝试说一直我在报名在报名在干嘛干嘛干嘛 我会去正大之声，确定的是我会去正大之声，就开学之后我会去正大之声、 嗯、那也许正大之声做过就觉得啊好了， 就正大之声做过就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样 其实你的平行时空是驻美外交官 啊，我的平行时空， 然后接下来就认识了川普。 为什么是川普？为什么是川普？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平行，如果往好的方向想，平行时空希望是一个外商公司，然后年薪很多，这样年薪400万。 外商公司、嗯，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主管？ 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主管？既然是平行时空，那他的个性应该跟我就不一样， 就比较积极嘛。 对，就是一个积极，然后事情都会做好的， 就是拖延病慢慢痊愈的你。 就是没有拖延，应该说就没有拖延病的人， 对， 这样子， 嗯， 那就会应该就是一个蛮积极，可能就会登上一些什么 Career 杂志、商周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哎、欸，小手千锋怎么在杂志上这样？ 在那个平行时空，也许没有小手千锋。 那你觉得那个平行时空，你成家立业了吗？ 那个平行时空，我就会成家立业了。就是现在可能会有可能 孝顺父母嘛， 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还是变成无情的孩子？ 不会，会非常非常的孝顺。哎、欸，会吗？嗯 ，I don't think so。 好，他说， 因为那时候你就比较少时间在反思你自己，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在你的工作上，也许不会像你现在常常一直想说为什么会这样，什么那样，然后就对爸妈很不耐烦，然后 所以可能有五个情妇。然后会在包养 会在包养网站，然后每个月可能会包养 一个，你会上一周刊另外一本非娱乐版的那一本。 哇哦，水上活动呢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逆流。好，那真的非常非常逆流这件事情非常的鼓舞人心。 嗯嗯，你说那个谁看过鱼逆游而上？ 不是啊，就像鲑鱼就看到很多的桨工就逆游而上，说哇我以后也要成为 鲑鱼，看到很多的桨工逆 游就在溪里面可能很多的钱啦。 那天我看到我朋友的脸书动态说他朋友今天问他在中正纪念堂里面那个是谁， 樱花勾吻鲑。 我朋友问这个问题啊 蛮妙的啊， 我也是醉了， 蛮妙的。这不是就是像之前就是李嘉彤说他问国中生，然后发现不知道希特勒是哪里人是一样，或者不认识希特勒是一样的。 可是在他说在中正纪念堂里面那人是谁？在中正纪念堂 我觉得中正纪念堂应该 就 是中正、 啊、 这样子。 对啊， 他可能想没有，你知道从小你有太多的中正，你有太多的中正路，然后你的学校图书馆也是中正什么，可是他没有细想中正是什么东西。 中正不会很直觉，你很老讲中正。 可能新时代，你那个朋友是几岁啊？ 不就跟我同年 哦。但怎么会不知道蒋中正呢？ 对， 我在想新时代的人会不会就是不就是不太知道蒋中正，只知道蒋介石。 哦，那 哦， 所以如果他比较熟蒋介石，那个叫介石纪念堂，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这样子。 Probably， 请 或者蒋公啊。蒋公纪念，他可能讲国父纪念馆，那这应该就要叫蒋公纪念馆啊，蒋公纪念堂 哦。 然后说，为什么是中正？ 很会替他着想。 为什么是中正纪念堂？他明明就是蒋公啊，怎么会叫中正纪念堂呢？这我真的想不懂。 所以他觉得蒋公是姓蒋， 民公，蒋公。你今天就是睡饱了，我说什么你都会笑。 我想人就是睡得很饱，什么都想笑；很累崩溃的时候也什么都想笑。 好，然后他说，鼓舞人心，逆流而上，扶着冲浪板站在海里的时候，一波波的浪打在身上，要用全身的力气才能站稳脚步。 听起来好像会很瘦。 我说要耗很多能量。 对啊， 不至于被冲垮，这蛮励志的啊。就算每次呢尝试几乎都是以失败收场，但还是费力的走回海里，等待下一次的挑战。对，好像冲浪蛮 也不适合啦。 对，我真的很不适合，但是蛮励志的、啊。 连滑板都没有持续了，连、开始都还没开始。 嗯，对，这个好励志哦。好，沙子吸满了水，跌下去会很痛，但是爬起来继续冲，身体会很疲倦，可是心情很满足哦。回程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朋友跟我会合了，我们要一起走回火车站。想到又有15分钟在前头，就又使用了大拇指几次，不过依旧敌不过人的防备心啊。哎，真想要体验一次搭便车。晚上跟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住在通铺，我们都是大学时候的室友，一起住在同一层公寓的雅房，感情超好的。我以前会强迫他们摸我的腹肌，现在有胸肌和背肌，当然也是叫他们摸啊。大家都在房间里面表现出最放松的样子，聊工作，聊学校，聊男生，每个人科系跟年龄都不一样，有超多事情可以讲。配着啤酒，这可是我带起的哟。凡谈心必有酒，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过夜，有看到其他人平常没机会见到的那一面，像是对金钱啊、行程安排啊、时间掌握都不太一样。刚开始被追问行程的时候还有点不高兴，因为我和其他两人都是没有行程的自由派啊。但是有一个朋友对于行程很认真，虽然一开始心里不太高兴，但后来也就释怀了。毕竟我们都很喜欢彼此，这种事只是观念上的出入罢了。还记得我裸睡吗？你还记得小鲁裸睡吗？ 哦，他好像是迷上了，对不对？ 对对对，他裸睡以后说身体变好了。对，出去玩呢也坚持如此。不过我有穿上穿上衣跟内裤啦，半夜腿碰到隔壁还吓醒啊。什么滑滑的东西，好舒服啊！第二天呢，早上骑脚踏车去头城吃头城早餐店，很好吃哟。有个烧饼夹蛋饼，吃过让人难以忘怀。回台北又去豆浆店，请店家照做一份，但那个酱的味道吼，还是头城早餐店好吃。马克想出国玩的话，可以吃吃。好，下午呢去南洋博物馆，但我们根本就没有用心在看展。因为每个人都在拍照搞笑，对比一个外国游客，他好认真在阅读那些说明文字哦。第二天的天气很好，我们在南洋博物馆外面花了很多时间拍照，送你们一张背肌照。有晒黑了， 这是在南哦，这应该在冲浪，不是南洋博物馆，还是南洋博物馆？ 应该南洋博物馆外面，因为冲浪应该是海啊，你看那个河那么浊，那个水沟的感觉。有晒黑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用最浅色的粉底液。这下玛丽知道我为什么想要晒黑一点了吧？ 最浅色真的很白， 这是炫耀纹哎！ 而且你看它晒一天，看起来都没有红或什么的、 啊，对啊， 还是很正常， 看起来还是很白。我要再看一次。你开关的人是一段时间，慢慢的，浮沉在褪色的海。 Yes. 定在提示你爱。 小将年度巨献《爱的魔法》音乐舞台剧，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吴若瑄 Ella、大学生乐美嗨咖联手打造。即日起，爱蹦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哦！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丽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神人 DJ Snake， 还有小雅斯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池塘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能感觉你的身体藏了一座雪山，你不允许伤心融化难堪，请你伸手感觉我的心里留了一片海岸，拥抱你的眼泪释放内心的不安，心若澎湃就让它感情泛滥，我就在这让你依赖，好过一个人承担。谁学会笑着感叹，谁学会假装乐观，谁让你认为一定要强悍，不能哭得像小孩，谁说过人生苦短，我们有泪不轻叹，我想大喊，学会哭才真的勇敢。 这封信呢来自于远远，他说哈好久没有写信了，你们应该已经忘记我是谁了。上一次是写信是国三的时候，而我现在高三要考大学了，时光匆匆。还记得那时候爱你们爱到大爆炸， 有这么夸张？ 我会下载录音档分几个午休来听，直到有一次载到你们讨论毛的那一集，又黄又充满你们的笑声，害我忍笑忍得非常辛苦，所以之后午休就再也不敢听你们的节目，也慢慢开始没有听你们的节目。 就这样子，因为毛而不听我们。 最近呢又想起你们，想念你们的怪怪格调，所以查了音档来听，除了觉得马克英文又更好，可是又更爱讲道理之外，你们都没有变哦，重新爱上你们了，好好笑哦。 我变老头了， 但你英文更好了呢。 我有更加认真在念英文呢，我每天都听着英文睡午觉。 谢谢你们成为我高三跟国三煎熬时期的我不知道怎么定义啦，总之 love you guys， 反正谢谢你们的声音陪我度过。我希望我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我想要上的是北艺大戏剧系，可以帮我加油吗？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够吧圆圆。然后他做了一个，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耶。 那是什么？ I don't know。 话说呢，我今天在睡觉的时候，哎呦，这真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自己做的小心瓜球，这到底是什么啊？ 是这个牌子吗？可是那个材质 应该就像是钥匙圈吧，亚克力那个当可以当钥匙圈， 很难分辨耶。 对啊，我今天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就听到了在讲说，就是你知道 Shawn Mendes 吗？ 嗯， 然后两个男生在讲 Shawn Mendes， 然后其中一个主持人就说啊 ，Who 我不知道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聪明的人，他要这一集的访问主题在教人说你是怎么样就这么聪明，然后你是怎么样学东西都学得很快，很有效率这样子。然后来宾就说就是 Shawn Mendes， 然后主持人说不知道，那来宾就说哦，那没关系，那就是我确定就是你不是17岁的女生。他说就是 Shawn Mendes 现在就是在17岁的女生当中很红，然后就很多人说他是下一个 Justin Bieber 等等等等之类的。这就是陪我每天睡午觉的一些 podcast。我今天得到一个新知，知道哦，原来 那你就是17岁的小女生喽，因为你也认识 Shawn Mendes。 真的耶，这封信来自于。爱丽丝，听了你们对我奇迹美照的评论，认真的觉得很夸张了吧？ 鼻子超挺的那一个，是不是？你说鼻子怎么可以这么挺啊？然后他就说什么我再瘦多少就可以了。 谁啊？什么时候？ 就鼻子很挺，然后你说挺得很夸张，眼睛也很圆啊。 在马克信箱的时候吗？ 对啊。 什么时候？ 那张照鼻子挺非常挺，那是你说的耶。 是啊。 对啊。 然后嘞？ 他就说他再瘦10公斤，朋友都说什么他再瘦10公斤就会。 我现在怎么完全没有他脸的印象？ 就是眼皮肤白白的。 那么听起来很棒。还有呢？ 是很棒啊，你看了蛮久了。 还有什么？我现在为什么完全没有印象？ 但我忘了上次他为什么要寄照片？ 对啊，为什么爱丽丝会寄照片？怎么办啊？其实很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寄出去，因为就照片拿出来又放进去，拿出来又放进去，而且在听马克信箱前就知道你们看到了，因为马克在 IG 上放了玛丽的露腿美照 哦， 然后我正在回他的信， 在大家称赞玛丽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完全在右下角照片默默的入镜了，哎，也就是我现在，我现在看的话， 你要无限放大就有印象。 可是 Instagram， 你要用你原本的照片放大，不可能用 Instagram 看吗？ 我原本的照片哦， 他就是有 po 文马上删的人， 对啊，怎样？ 那就没有办法啦。 那我看看 Instagram 上面，我要怎么找我自己啊？ 叫醒我，在这无尽的夜空。 小乐，小乐。哎，之前看吴思贤表演，他的应援团也会在中间喊一些歌词跟名字，很酷哎。 对啊，现在都会这样子。好，大家不用去找我 Instagram 了，我看到了，因为只有本人才知道那是他的照片。你就算把我的 Instagram 放到很大很大很大， 只会很糊而已。 对，我是完全看不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费心去找爱丽丝了。好，但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Mark 底斜线 Orange 就是我。然后他说，从那个时候呢就很忐忑，带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听回信，边听边呵呵呵的傻笑。还是你是像浩浩的呵呵哦，呵呵， 我保证他应该是不像浩浩， 呵呵呵。虽然觉得很夸张，但被称赞还是很开心。我重复听了很多次哦，拥有大眼挺鼻，来自于父母的优良基因。我不是混血儿，是原住民。我们家里的人鼻子都长得一样，基因坚强。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原住民，因为我不黑，刻板印象啊。哎，对啊，原住民应该也是有。 他们应该觉得很烦吧？ 对啊， 嗯， 我想想看，为什么会觉得原住民黑？ 可能在大自然常常奔驰 啊，这应该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因为原住民其实原本没有一直奔驰的、啊。 他们不是很接近大自然吗？ 没有，也有平地原住民啊，或是有一些就是哪一些啊，州族我不知道，有一些族可能就真的是蛮白的， 嗯， 对啊。 原住民是很可怜被赶到山上去的，被迫与、 那个、 被迫与大自然为伍。 那个那一本台湾史有说到， 真的、哦， 嗯，就 对啊。好，然后回信的时候呢，马克一只阿妈都不知道现在白痴公主在干嘛。最近录音档听到玛丽姐姐开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马克也一直叫阿妈， 那好久了耶。 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梗来自于白痴公主。这次呢，就来说说我究竟有多感性，多会落泪。任何标榜感人难过的电影，我一定会哭。在电影里面，在电影院里面哭泣，嗯，刚刚哪里值得笑？ 在电影里面， 在电影院里面哭，我不喜欢擦眼睛，被发现在哭，觉得糗糗的，所以我都放任眼泪流。 那演哪一出给人看啊？ 出电影院就会发现胸口的衣服湿一片，好夸张哦，自己毫无知觉。被朋友说了才知道，好好的看完一部电影哭也就算了，厉害的是偶然转到电影台看到感人的片段也会哭。这没错啊，这就代表那个电影很成功啊，那个影片的。 而且通常你会哭的那一部你再看还是会很想哭，如果你哭了如此激动， 因为就是当初就是有打动你的心嘛， 嗯， 对，不会因为媒介的转换，不会因为在黑黑的盒子里跟大家一看就比较更感动， 嗯， 就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也很感动。他说真的很容易入戏耶，如果自己在家看电影，就会没有节制的大哭，会哭到啜泣的那一种。每次哭完都觉得到底在干嘛、啊，好累哦。听杨宗纬唱《空白格》哭，听徐佳莹唱《失落沙洲》哭，哎，《失落沙洲》真的超好哭哎！副歌一开始我就红眼眶，这首歌不知道哭了几次。看《我是歌手》也是蛮好哭的，《失落沙洲》怎么唱？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哭。但我完全，很多人说台下人动不动的哭很假，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哭的点啊。在荧幕面前我都可以哭了，在现场听一定更震撼更想哭啊。真的觉得音乐很神奇，有一次听到一首韩文歌，就算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哭 一起骂， 好凶啊。但那个时候呢是边看海贼王漫画边听，而漫画内容也是令人难过的部分，双重的刺激下面我哭得超惨的， 爱死。 前一阵子呢，马克在就是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分享了一则韩文歌，就是妈妈向女儿说的话这首歌。那位资深歌手呢，一开口我就知道我不行，我不行了， 好夸张， 我没有办法啊！好有故事的声音哦，加上旋律呢，就算没有歌词，我也有自信可以哭。嗯，需要有自信吗？你有自信干嘛？听完后久久不能自己，鼻涕狂流，到底？谁情绪来的时候可以哭得很美？哎，是久久不能自己，还是久久不能自已啊？ 哎，我不知道。哎，刘雪华哭得很美 啊，哭神。 陈德容也哭得蛮美的。 陈德容那时候红，不是就因为就是他号称刘雪华接班人吗？ 哦，有这、 啊、 有这回事。 哭在哭戏哭功上面、啊。 那谁又是陈德容接班人？ 新生代好像就已经没有在。好像那个时候花系列也没有这么多很难过跟洒狗血的哭了吧？哭戏真的好难。 我前一阵子看到谁演哭戏非常非常震撼，想说怎么会演成这样？ 林依晨、 朴信惠 啊， 朴信惠在《Doctors》里面有一场哭戏，是他要掉几颗眼泪， 嗯， 然后再傲娇的说话，可是说话完全没有颤抖，就是很认真，不是那种说。摆明让你知道我在哭，在装倔强，没有，就是认真讲话，讲完然后再马上流眼泪，然后再讲话，再流。那边让我太震撼了，我觉得那边就是 你说一个人眼泪可以收放到这种程度， 收放，然后情绪起伏，然后眼神闭起来又打开， 嗯、 就那一瞬间让我觉得天哪，他真的是很会演戏， 嗯， 很可怕， 嗯，然后他还说。亲情的主题是，我想就是如果你想哭的时候，你就做一些音效，对，你就是听这些椅子那边那么烦。 我就不信杨宗纬坐在这张椅子上唱歌，你也会哭。 这是超出戏。亲情的主题是引我哭的第一名，号角响起，妈妈的菜， 黄美珍《只怕想家》，对于游子来说真的很打中心，尤其当自己生病发烧的时候，一个人吃药，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吃稀饭，格外的想家啊。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感觉，一个人生病的时候真的好难过。以上说的这一些呢，是大家可以理解的。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自己都觉得有点夸张的。日本综艺节目有一群艺人组队要来练习拔河，去参加比赛。他们不断的练习，从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出力，到最后大家可以拉动一台车，还很认真的找别的拔河队进行友谊赛。过程中有一个女生因为动作一直不正确，觉得很自责而哭了，大家还一起留下来陪她练习。这时候摄影棚的大家就觉得你哭屁呀、啊，但是我也一起哭了。 可这种节目不是情境都蛮容易做得让人家想哭吗？ 对啊。最后到了比赛那一天，面对专业的队伍，当然输得超惨。印象中呢，很像是一场都没赢。虽然知道没有那么容易，但还是在帮他加油。然后有拔河的人都哭了，我也哭了，就觉得我都已经这么认真了，这么努力了，最后还是输，可惜是很不甘心啊！多么热血的节目啊！摄影棚里面的人就笑了。我们是综艺节目啊，你们哭成这样是怎样啊？有极笑超开心，完全可以想象到， 我完全想象不到他感动的样子。 对，拔河的人呢，因为一直没赢不开心，小学组提出友谊赛跟小学生比啊，他们当然赢了，自己很嗨，赢了就是赢了，就算对方是小学生，笑中带泪真是最高境界。还有一个笑中带泪的例子，就是玛丽姐姐说《萤火虫之墓》，虽然清泰的声音是外省伯伯， 我忘记了， 我还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而且因为是睡前听的， 你听外省腔的哥哥都能哭，你哭脸真的是很怪耶。 隔天起床眼皮超肿，哇，萤火虫之墓用讲的，然后用外省伯伯的口音， 然后你就还能哭， 哇，真的蛮厉害的。好， 没了。 还有啊，还有啊，还有啊。但同样就是啊，你看你练习拔河，就算你们再怎么努力的练习，你们就算花了一整个月，好，以一个艺人来说，你们花了一整个月，然后为一个节目，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嗯。然后你要去跟，就是譬如说，好，就假设我们今天好了，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认真， 我们要挑战合唱团比赛。 拔河也一样啊，我们要去跟景美女子那个拔河的世界冠军比。那怎么可能赢得了？就是人家是拔了一辈子哎、嗯，然后他们的身体素质什么，一开始也就比你优秀，你当然就是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不甘心的、啊。我没有丰富的感情生活，好，但是我知道，就是人还是会不甘心啊，我知道。我没有丰富的感情生活，但就是你知道， 哎、欸，等一下，你到底是要回信还是你想一下？ 我要想要讲，就是你在面对那些你明知道你无法达成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就还想说，就是我要飞蛾扑火去挑战他。嗯，你就知道不行啊。嗯，对啊。嗯，所以有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你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就会有回报， 你就会有百分之百的回报。就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你就算用了，你就算用尽， 可是大家都说电动有。 电动也不一定有哦。嗯，电动也不一定有。就算你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你今天遇到一个就打电动就是比你强的人，你就是赢不了他、啊，没有办法、啊。你自己玩自己的 RPG 破关，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有竞赛本质的事情，你就是那个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啊。任何的竞赛都是这样子。我没有丰富的感情生活，可能就是很容易感同身受，而且大哭超抒压的。有时候没有干嘛，就会突然想哭一下，就会去听上面说的歌释放一下。之前室友说看到我不知道在看什么。自己默默流泪，他就假装没看到啊！我的 室友，你看你给人家压力多大， 是个多么贴心的人啊。 哇，解读完全不一样。 对啊，其实边写也边听了歌，还是有流泪，泪腺到底有多发达呢？而且我打哈欠会流超多泪， 这个是把油吧？ 没有打哈欠会流眼泪啊，你不会流眼泪、啊。 那是把油还是眼泪？ 那是眼泪啊，我流的都是眼泪，哎，所以我也是泪腺发达的人喽。 你小狗眼吗？ 你对啊，我流的是眼泪， 你是 Q 酱， 不是油，是水。 嗯， 眼睛会红，泪会流两行，每次打哈欠都会被问说你哭哦，你哭了、哦，都要解释一下。国小的时候呢，跟朋友比赛，看谁可以先哭，我就偷偷打哈欠，他们觉得。你怎么那么厉害？其实当下就想说啊，我偷打哈欠了。但看他们兴奋的表情，嗯，我也就说不出口了。 准备好流泪了吗？ 放松。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三天超强演出卡司，跨界古筝嘎电音刷盘女王许曼选 featuring DJ Ray Ray。这中国好歌曲第四季冠军的傲人气势，来自云贵高原的山人乐队。日本红白大赛中一鸣惊人，以三位线扬名国际的吉田兄弟。十组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期待与您相遇。 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汉豪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秀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我是光宇，夜光家族歌唱 PK 赛，欢迎所有素人创作歌手、流行唱将报名参加。 季冠军将获得瑞士铁达石表，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时间有我，音乐听我，铁达石邀您用歌声感动世界。详情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我是玛丽， 我是念仙。 我这边还有三封信，可是另外两封呢、What? 我觉得不能再，就是 什么意思不能念？什么意思？ 就那个比较长的时间 哦， oh. 然后有一封比较短的，又真的很短， 那怎么办？那你这念这封，这封好像我看一下哦，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在你看的同时我可以念这封了。 我不要不要不要，你不是、欸、你看这封，你看这封，哎、欸、不要不要不要，算了算了， 你不要，你进嘛。我是台中的 Dora， 嗨， 可是呢，因为我现在来高雄读书，所以我要变成高雄的 Dora。因为住宿，我就不能像在家一样半夜开青春点点点安稳的入睡了，所以我只能9999听一次。不是啊，不是因为在宿舍你戴耳机没人管你吗？你妈也不会查房啦。 不一定啦，可是就如果为了健康着想的话，可能手机还是放远一点，就是不要对啊，在有电磁波的方。在你耳边入睡的 每一次呢都要隔很长一段时间再次打开青春点点，然后都会感动的快哭了，总觉得马克玛丽永远都在陪伴大家，有一种家的感觉。 还有 Mickey 哦， 哎马克， 怎么样啊？ 怎么今天都不接电话呢？有没有存钱？我跟你说， 你又往邪仙发展，真的会是个很强的魔王，就是张立东什么都要向你跪下来膜拜。 超夸张！哎，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们 要学新角色。 对，嗯。我觉得是过不久陈汉典会模仿 Rich Chiga， 因为他们一直说他长得很像他。 哦，对啊，对对啊，很像啊。 可是我那天看了一下，因为他有时候戴墨镜，我就觉得张立东其实戴个墨镜，背个腰包，他也是。 但 Rich 没有 Rich Chiga 最重要是要他那个眼袋，那陈汉典那个眼袋，那个模仿不来，没有办法。而且他要到够红，他现在在台湾还没有知名度不高啊，这样。 他说呢，这种家的感觉给出外读书的孩子们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希望我有朝一日也可以成为像马克玛丽一样的优秀 DJ。哇，有点 希望那个时候这个产业还在。 想请问马克玛丽，为什么上一次回信的信封上地址是高雄市林雅区啊？飞碟不是在台北吗？ 嗯，什么意思？ 怎么可能？ 对啊，我们寄给你就是， 而且回信不是你自己写好的吗？ 那是你自己写的啊！ 你说我 回邮信封是你自己写的、 欸，不许你说这么荒唐的事情！ 你怎么会问我们呢？回邮信封的地址是你自己写的啊？ 哎、欸，可是他这次回邮写的是他台中的家、欸，哎，我们是不可能写高雄市林雅区的啦， 或是有可能就是你之前可能是用那个信封本来要寄给其他人，然后那个信封被你拿回来回收。然后你又再用这个信封当回邮信封寄出去，你忘记了，对啊。 好的，欢迎大家多多在星期六的凌晨加入我们的马克信箱，我们持续需要大家的信件当中，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喽。 期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UFO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佩。没想到我的在飞碟第一年可以参与飞碟的第20年，真的觉得非常荣幸。从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每一天晚上都一定要听光宇哥的夜光家族，但从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能够加入飞碟的大家庭。飞碟走到20岁了，真的很开心能够参与这一刻，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可以参与飞碟的下一个20年。 Happy Birthday。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呢？ 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事哎。 怎么可能？ 我这个周末好像蛮闲的。 我不相信。 真的啊？ 你撒谎。 因为在之后11月的周末，我们现在在努力的接洽中，不知道可不可以去看比利林恩。 所以你要 大家要不要？对， 你要先跟大家 booking 哪几天吗 ？booking 也许就是第一周吧，就11月12号、13号。 12、13，我们微 booking， 那有消息随时跟大家说。 对，就是请大家就是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脸书页面，请你按抢先看，你就不会漏掉我们的讯息了。 听到歌曲呢，来自于许茹芸的《只爱陌生人》，跟你说晚安喽，拜拜。 倾听转动的秒针。